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即是你老哥现在做的事，我希望就不是即是啊，即是尽一切力量去搞到他一拍两散。 我现在不是一拍两散，我只是 他将我交给你踢给你。 这句可以剪出来做三弊。 香港人从来都不喜欢政治，喜欢鲍鱼的嘛，屌你老尾，喜欢捞历史，喜欢法拉利，喜欢政治，是不是先？其实那些里面有很多嘢系唔系政治嚟嘅？嗰啲系接民生嚟啫嘛，条街我逼得滞，好多人，嗰啲人唔系香港人嚟嘅，咁咪中意政治咩？你唔捻中意个条街咁多人，咁又系中意政治咩？黐捻线，都话我系中意政治，系咪先啦？ 解决条街冇咁多人嗰啲就搞政治， 系啊，系冇捻错啦，系啊。 由普罗政治学院举办的地区选举工作研习班第三期现正招生，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导师包括资深议员、律师、学者及教授，毓敏亦会亲身指导，有志参与地区选举和社区服务工作人士万勿错过，请即到普罗政治学院网页 hkppi.com 参阅详情及下载报名表格，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截止报名日期2014年4月17日。三个女人三不管，一不管政治，二不管时事，三不管名次。一年365日，逢星期三晚11:30，三个女人密密针。 Hello， 欢迎大家收看我哋三个女人密密针。 Hello，Hello。 今日是愚人节的第二日，4月2日，星期三，系咪？寻日大家有冇被整蛊啊？寻日咧喺微博上面见到啊张暖雅无啦啦攞住支验孕棒咧，跟住就话。即是沒有說任何東西，即是說 不用說話，只要信，是不是？即是那些，跟著呢就好像想表露自己有了 BB， 但其實不是的，應該是假的。 我有 friend 在 Facebook 說去拍拖， 真的嗎？ 是啊，但是不是， 看新聞都是這樣說的。他說其實這樣會是一個愚人，其實是愚人還是愚人自己呢？我想問 Both 吧。 我因為我也很驚訝的，是啊，咦，拍拖真的按下裡面的 comment， 原來是假的。 那你昨天有沒有怎樣玩你男朋友啊？ 沒有啊，有，我有了 啊。你有了啊？你都玩得挺大啊，你 我有了之後他說，他答我有了什麼？我有 一 人哋个仔， 套嗰啲乜 嘢？我有一人哋个仔， 唔系有啲男人系咁嘅，佢系知道自己，就算你话有咗，都知道系咪自己 噶，好叻噶，佢知， 梗系识计噶啦。如果唔系以前嗰啲皇帝点样计到呢个妃嫔系咪真系我噶？都集住噶嘛， 呃佢唔到 嘅。搞笑系我睇报纸见到话咩哈迪斯咧，真系有人信噶，因为又话出翻啲咩免费 coupon 啊咁样，跟住就 我初头都信噶，我唔睇内文，我初头都信噶。 边度睇到啊？ 好似 Facebook 啊。 真係他就話就整整埋個專業咧，就是、如果你哋有幾個 like 嘅話咧，我哋咧就會真係開翻即係哈力斯喺香港咁樣。你有冇聽過哈力斯㗎？ 有， 有 年 代會冇噶。 佢好細個咯，應該香港有哈力斯嘅時候。 就係知呢排不停落雨咧，見到九龍城有九龍塘有一城不停俾人改圖話咩九龍塘有一城水上落雨。 是啊是啊是啊，水 母间 啊， 水母间， 水母间， 水母间，即系黐埋阿 Eason 嗰啲样落去，水母间， 系 都， 我 真系觉得好核突啊！喂，好啦，我哋其实今个礼拜咧，都我哋香港同埋内地有一单新闻都搞到都叫做热烘烘啦，你大家知唔知系咩啊？估唔估到啊？ 喂，我哋就中意睇，即系我哋都会睇下大陆戏噶嘛。你 我系啊，我好中意大陆。 佢无端端会同我哋讲几句国语噶嘛。 系啊， 你知佢。 唔系啊，我成日会 send 一啲大陆嘅靓仔演员俾你噶，跟住你就会问我咧， 应该唔系，佢唔系 send 出嚟，佢咧就摆落自己嗰个 WhatsApp 啊，系啊， 个头仔。跟住我心谂，哇，点解佢沟到个咁靓仔啊？ 因为你都唔识佢，但其实 系 大陆好 系啦，因为我哋唔识佢啊嘛，咁啊以为真 係啲普通人嚟嘅，原來唔係演員嚟嘅。 咁其實香港咧就， 喂，不如講嗰啲名俾啲觀眾聽下，等佢哋自己上網查啲。 因為有好多人都知嘅。 文章啊，唔係 你嗰啲靚仔啊，另外嗰啲 咧，嚴歡啦， 嚴歡 而家改咗個名叫嚴鴨歡， 唔識 喎。佢老婆杜若溪啊， 唔識。 識唔識劉海威啊？ 劉海威嘅識啦，劉海威唔識。 識唔識楊冪啊？ 識。 識唔識佟麗娅？ 邊個啊？ 佟麗娅識唔識啊？陳思成，陳思成識唔識啊？陳思成呢個要講一下，因為咧佢，我覺得佢好大 power， 佢係一個北京人啦，上海人，跟住佢喺北京自己有工作室啊，做導演嗰啲啊嘛，但係佢可以拍著一套自己自編自導自演咧，叫做《北京愛情故事》。咁呢一套咧就係一套劇集嚟嘅，大約40集嘅劇集啦。然後喺一年之後呢一套戲火咗咯，然後佢又係因為呢套戲而識到佢而家嘅女朋友，加上結埋婚啦，即係佢老婆啦，佟麗娅。咁之後最特別一樣嘢就係，因為呢套戲紅咗嘛，佢就拍咗套電影版。電影版佢請咗劉嘉玲， 而家上畫嗰套 戲，即係而家上畫。 我睇咗啦，我喺大陸已經，所以我唔知道而家上畫嗰套係 都 係粵語，係咪粵語咧？應該如果喺呢度睇， 唔係咯，應該係國語。 因為佢度其他嗰啲 演員係，因為因為劉嘉玲喺入面咧都係講國語嘅，係佢把聲嚟嘅，冇去額外配音嘅。咁梁家輝都係用翻佢把聲嘅，有所印象咁樣咯。 咁真係好睇嘅，你都會推介俾我啲網友。 所以其實我就係話，有啲嘢咧，香港成日都話唱歌唔好啊，或者TVB 啲劇垃圾係嘛？其實大家真係未必一定要去撈泡菜嘅。即係我就唔睇泡菜劇嘅，啲咩星星我就唔知乜水啦。我覺得全部都一個樣嘅。咁我就多數咧就走去睇呢個大陸劇啦， 係啦，我哋中意睇大陸劇嘅， 因為大家 我同你調轉喎，我中意睇韓劇喎。 嚇，韓劇你要 我中意睇韓劇， 唔係應該唔係咁講，應該你要睇字幕 喎。係啊，睇字幕咯。 但如果你喺三色台嗰啲咧，一到11:00佢哋就會配埋音噶啦嘛。 但你係啦，如果咁嘅話，生你中意睇嗰啲配咗音嘅， 唔睇， 係 一定聽翻原音。 嗰啲配咗音噶嘛。 我一定係聽翻原音。 有樣嘢我哋要留意喎，對於我哋今一集要講嘅一個大陸，因為平時我哋好少講大陸嗰啲嘢噶嘛，係咪？大陸娛樂新聞要講一集咧，唔係要講一樣嘢咧，就係呢個文章。文章不是我們平時看書的文章，還有搖笛，搖笛不是吹笛那些，是一個人物來的，他們 人的名字都挺有趣， 是的，緋聞情侶。 喂，有我講一下名字。我頭先都講話，因為大陸那些人改的名字很奇怪，其實應該在1970幾至1980幾的時候，那一批出世的朋友仔呢，父母很喜歡幫他們的名字改做兩個字。 現在我們大家看到熒幕入面就是姚笛， 姚笛啦， 姚笛， 姚笛，文章啦。我跟著我另外有幾個同學呢，在大陸國來的全部都是兩個字，我不知道你們發不發覺呢？ 有啊， 我們 都有， 就那期是很興兩個字的， 還有那些名字其實噏起嚟好怪，例如咩胡軍呢啲，我都覺得 即係 嗰啲字都當然唔係有啲咩問題啦， 湯唯啊呢啲啦， 係啊，但係我哋用於香港嚟講咧，好似好奇怪。 我都話睇過唔知係咪唔知乜鬼啊？廣州嗰啲體育台咧有個講波，即係講籃球嘅叫做努力咯。 叫努力， 即係我覺得好搞笑。即係其實佢個名係冇問題，但係你聽起呢啲嘢咧，佢好似硬係有啲意思咁樣，即係咩文章啊、努力呢啲咁樣。係啊， 係啦。咁而家都係姚笛啦，我哋可以出一出文章。呢、這個就係文章啦。文章，我覺得佢有一句説話係令到我好印象深刻嘅咧，就係喺2011年嘅國劇盛典，即係其實等於我哋香港嗰啲三色電視台頒獎典禮啦，但佢哋就叫做咩國珠盛典咁樣，即係國劇盛典啦。佢咧就攞咗獎，即係嗰啲類似係唔知邊一套戲咁攞咗獎，跟住佢上台攞獎嗰陣時咧，最後嗰句就話，釣魚島是我哋中國嘅， 即係佢講突然間有啲愛國嘅言論咁樣。 係啊係啊，跟住全場拍爛手掌，跟住隔離嗰個楊冪直情喺度揞住半邊嘴笑，跟住係咁喺度拍手掌咯。 哇！即係其實佢好愛國。 其實有樣嘢，我發覺中國嗰啲演員咧係特別地愛國嘅，真係。 咁好正常。 有嗰個民族性啊嘛。 咁點解我哋唔愛國？ 因為我哋唔係， 因為我哋係殖民地長大嘅人，係 咯，應該可能因為咁，即係呢個就係文章啦。 幾靚仔啊，其實佢， 喂，但係好矮嘅喎， 係咩？ 幾高啊？ 幾高啊？172到嘅啫， 172都唔係矮啦。 誒，佢要嗰啲好高啊， 172都有5尺七。 呢個就係文章同佢老婆馬伊琍， 馬伊琍啦。 咁大家睇第一出，其實文章同佢老婆其實都係對子弟戀咧。其實係咪好容易睇到馬伊琍？ 其實都睇到嘅， 但係我係睇唔出係阿馬伊琍大過文章8年。 我睇到，我覺得真係真係好遠 嘅喎。我覺得係大啲，但我都睇唔過8年喎， 好緊要。 我都要5年到嘅喎， 係咩？就覺得文章雖然佢唔係話40幾咁樣嘅年齡，但係佢好成熟啊，俾我嘅感覺。佢個樣啊，佢個樣係一個咧，係 咩成熟咩？ 文章其實佢24歲嗰陣時已經結咗婚嘅啦。 哇， 係啊。因為佢2008年嗰陣時，佢已經結咗婚， 結咗婚啦，跟住而家就有一個小朋友， 有兩個， 仲有嗰個咧就係啱出世冇啦，係嘛？ 喂，另外頭先講話啲名嘅諧音嗰啲咧，佢話佢其實喺微博嗰度，今次呢件事即係佢即係食咗個小三咁嗰啲啦，咁佢就話我文章。在生活寫就了一大篇大錯的文章，即是攞呢啲諧音嚟噶，又是玩呢啲咁嘅字，即係食字咁樣。 跟住之後咧，佢就覺得咧，好多報館都捉住佢唔放啦。跟住佢就話。某某報館的兩位領導，即係佢哋，你知啲説話都是不同的嘛？即係公司就唔嗌公司，叫做單位嘅係嘛？即係上司咧就是我哋嘅領導人、領導 leader 咁樣啦。跟住兩位領導我錯了，如果你要玩就玩我啦，即係唔好再搞著我屋企人啦。我文章字名一條，我陪你玩到底。 點解突然間文章會咁鬼火爆呢就其實事源就係因為呢個南方日報咧，佢就。作為一份報紙啦，但其實佢而家就話啊，我哋呢啲係事實報導嚟嘅啫，冇問題，不偏不倚嘅。我哋將啲事實呈現俾大家，但其實佢哋係做緊一啲嘢係咩咧？狗仔隊做嘅嘢嚟嘅，佢追蹤住阿文章同阿姚笛，由 香港、 由深圳，跟住香港， 跟住上海又北京咁樣， 沿住全程由3月10幾號開始一路追蹤落去嘅。咁其實大家都睇到呢個情況就係點解文章會即係咁發火就係、是、喂大佬你完全。是做緊狗仔隊的人侵犯緊我的私隱。咁其實講翻狗仔隊啦，咁你哋對狗仔隊有咩感覺？你覺得其實我哋作為觀眾梗係正啦，去爆多啲料俾我哋聽啊。 其實我係覺得。狗仔隊很多時候看到微博又或者有啲 Facebook 啦，好多 artist 佢哋都不停喺度鬧啊！哎呀，今日出去食飯，點知後面有隻狗跟住喎咁嗰啲，即其實講得好難聽啦。係啊，我覺得咁，但我覺得其實佢哋都係個職業嚟嘅啫，咁冇得揀嘅喎，鬼叫佢做娛樂頭條要娛樂啊咁樣，佢好想喺條街咁樣成個賊咁樣拎住你咁樣去拍你咩？其實都係一份職業咯。 因為我記得都好多次，譬如啲狗仔隊係俾人哋擁，俾嗰啲俾嗰啲藝員啊，拱啊打係咪？黃浩係咪？阿徐崇敏， 黃浩不得止，跟住仲有阿 Jam 嘅前男朋友林宥嘉，係啊嗰啲 好多。咁跟住我 周杰倫都試過喺台灣隊，係 啦，因為有嗰個19歲嗰個女朋友新女嗰陣時咧，真係見到啊嘛。 Edison 就唔使講啦，最憎 係咩？ 係啊，成日啲喺銅鑼灣啊或者中環見到佢咧，跟住佢都係會即係咁樣咯，佢嗰個。 咁頭係啦，咁頭先講就話主編嗰度佢就堅持自己係做緊新聞，咁但係其實就係一啲吹水啦，即係其實係即係做緊狗仔隊嘅嘢嚟嘅。咁文章其實講咗話我啲咎由自取啦，與人無關嘅時候，希望得到大家同情嘅時候，咁佢老婆都作出咗回應。有冇睇到？ 有，佢係其實係表露咗自己係可以原諒呢個男人嘅。 咁其實佢老婆都幾慘，啱啱生咗第二胎。你諗下，咁你生咗 一歲都未夠， 係啦，你生咗兩件咁樣，咁你唔通佢同佢離婚啊？即係我俾我就唔會咯。咁尤其仲有啱啱生， 咁都係為咗兩個細路啫。 呢樣嘢又涉及咗感情問題，你接唔接受到自己嘅老公？有跟第二個女仔有關係咁， 第一當眾大家全部人都知喎，咁點算啊？即係你自己知道就話，喂，我同佢老公 OK 啦。咁但係而家全世界都知喎，基本上。咁你係馬伊琍，即係好似都幾慘啊！嗬。咁佢講，佢講咗啲嘢咧，佢有咩戀愛雖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 係啦。 我今日咧睇到第啲 apps 咧，佢又攞呢啲，又用呢個且行且珍惜喺度將啲 apps 又唔知道叫我哋睇啲嘢咧，有一種咩且看且珍惜咯，即係喺度成日喺度攞翻啲人啲名句咧。 所以真係 大陸係好中意做呢啲嘢喎。 同埋今次呢樣嘢咧叫做文章出軌門啊嘛，佢哋咩都要加個門字嘅喎。 係咩？咩叫咩門啊？ 即係艷照門啊嗰啲咧，文章出軌門。 點解無端有道門嘅？ 我唔明點解門即係一個系列咁樣。Chapter 咯，如果冇 留意呢件 事。經常性係咁，同埋佢哋咧，我上次咪同你講過啊嘛。之前我哋做過幾集，我都話啦，自從以前幾年前嗰個豔照事件啦，咁佢哋就會得咗只碟，跟住整好曬嗰啲包裝，跟住就叫做豔照門，咁就拎嚟$5一隻賣俾你。咁我谂紧，今次会唔会文章呢个咩啊？出轨门咧，即系文章恋姚笛，姚笛出轨门咧，会唔会都变成一套咁嘅 CD 周围派嚟嘛？ 即系你意思系一啲报章嘅嘢都会咁样 cap 咗做一只碟咁样？ 如果佢系好 hit 嘅话就会 咯。但其实唔系嗰啲唔系一啲录影片段嚟嘅，其实系一啲可能一啲相，即系一个个 snapshot 咁样都要整一只。 就肯定我是歌手而阿 Jam 咧，佢就一定会俾人哋 cap 晒佢所有上场，即系上台唱歌嗰啲，跟住。 咁一定 成 一隻 牀。 好，咁我哋其實喂，另外講翻文章同姚笛點識㗎？ 我唔知佢哋點識㗎喎，我就知佢哋喺2010年，大約2010年嗰時拍咗套劇，2011年咧就上嘅一套， 都幾紅啊， 國內嘅一套劇集啦，大約好似32集， 好 似32集， 咁啊， 咁就叫做裸婚時代，其實。點解我會對呢啲咁嘅 topic 好有興趣呢？其實都要講下，就係話好多嘢咧，香港同埋大陸嗰個文化唔同嘅對婚姻。喺大陸咧，你一定要有房，即係佢哋有房，即係我哋嗌有樓啦，即係有房啦。嗰套房仲要係一居室唔得嘅，要兩室居啊，即係要兩房啊、兩廳啊咁樣一次兩套次。即係佢哋嗰個思維就係覺得你要結婚，你就要有錢買得起， 唔可以同屋企唔可以同父母住。 係啦，咁所以咧，呢啲其實對於我哋香港嚟講係唔會作出題材嚟拍。 我知阿莎你冇睇呢啲劇啦， 冇，我冇睇。 其實我咧接觸呢啲劇嘅時候咧，哇，跟住又覺得好新鮮喎，因為真係唔同你香港啊、TVB 啊或者其他嗰啲劇咁樣嘅模式嘅，真係。 點解係啊？例如 人哋真係好睇好多，真係會令到你好想繼續追嘅喎。譬如話佢嗰種講。即係講嘢嘅方式啦，佢即係可能因為又同我哋唔同啊嗰啲咁，咁你會覺得係即係比較有趣啲嘅咯。 係啊，因為佢哋可以因為就係話大家可能結咗婚之後。要去慳錢就要踩單車翻工係咪？跟住仲要去帶飯，然後啊喺套劇入面咧，即係攞婚時代，阿姚笛咪飾演阿文章個老婆嘅。咁佢就係有咗 BB 嘛，有段時期跟住結婚啦。跟住兩方嘅家庭係唔俾你結咯，但香港唔係噶喂嚇、啊、你有咗即刻結婚啦，唔通要你個女要個女落咗佢咩？但係喺大陸嗰啲思維就話哇呢個男人咁噏得，我唔想個女嫁俾你，你落咗個。 但係仲要係爭住咯。如果嗱你正常諗，如果結咗婚咁啦。如果真係同緊嗰個奶奶住嘅，嗰、那個即係作為嗰個女，同緊奶奶住，咁正常如果佢大肚，咁係咪應該繼續奶奶照顧，定係個女人應該要翻外家咧？你覺得？ 即係奶奶咯。 但係喺嗰套戲度咧，就奶奶同埋個阿媽咧就喺度爭要照顧個女咯。即係呢啲劇，呢啲我覺得幾得意。香港嗰啲 仲要為咗個名咧， 你繼續做咯，我要翻工。 仲有啊，有樣嘢就係為咗個名啊，為咗 B B 仔個名咧都可以。拗一輪，仲要偷偷地去幫個 B B 辦出世紙，跟住本身係改咗一個名嘅，可能阿爺爺嫲嫲幫個孫改咗個名，跟住就係因為個女主角即係個女仔啦，唔中意呢個名啊，我唔要呢個名，我要幫自己個女改嘅咁樣，跟住偷偷地去幫自己個女改咗另一個名咯。點知阿老爺奶奶攞到個證嗰陣時就話咩啊？點解係呢個名㗎？跟住都可以拗一餐咯，但我哋香港唔會噶嘛。 咁另外頭先講，譬如話姚笛同文章，我同阿溝兒都覺得可能喺呢套戲度已經開始發展緊感情啦。就2011年嘅時候，咁其實點解呢？嗱，如果我記得咧，有啲劇情咧，哇，真係好鬼感動嘅。譬如話文章去點求婚嘅時候咧，就當住可能喺個商場出邊，咁落緊雪嘅時候，咁我大大聲聲佢話：我咩咩咩，咁我嚟緊會照顧你一世，即係講呢啲咁樣噶嘛，即係就會好感動嘅。咁同埋有一排係咪姚？姚笛咧，佢大肚咧，跟住文章又咩泡盆水俾佢浸腳啊嗰啲咧，即係呢一啲係好窩心，我唔知呢啲係咪叫做戲假情真。 我其實我想大家有冇留意，如果我哋對比翻一啲劇集啊，喺香港好少話。有兩對即一對情侶去一起拍一套劇噶嘛，即係好少嘛，盡可能都避免噶嘛。但大陸好多時都係一對情侶去拍嘅，例如劉海威啦、楊冪啦、嚴屹寬同埋杜若溪、佟麗雅同陳思成咁樣兩個係拍情侶啊喺套劇入面。咁你係會覺得特別 那種感覺是不同的、嗯、你不會說好像我現在這樣，我當我們現在看 TVB 的那套什麼守護者守業者樣見到馬俊偉和楊怡，但其實你感覺上他們兩 個是不入戲 的，是不入戲的，你感覺不到那種那種愛的感覺，真的沒 有情侶 那種感覺，沒有夫妻那種感覺。所以其實有些東西我們可以這一套戲當未爆出文章和姚笛， 其實那時已經 開始我已經覺得他們兩個怎麼可以演得咁好咯， 嗰套戲嗰時已經開始有傳過佢哋係有緋聞嘅，不過就自從呢套戲完咗之後就冇繼續啦。咁、嗯、但係我記得阿溝爺頭先都話，你就覺得佢哋拍得好 sweet 嘅。 嗰種係頭先阿沙莉講嘅咧，就係、是、入戲咯，嗰種入戲嗰種。嗯，即係我當我自己睇緊，我當我自己睇緊阿楊冪同劉海威嘅啫，即係兩個情侶咁樣咯，個感覺係好情侶嘅 feel 咯， 係 好自然演繹到出嚟。 哇！但係嗰時我好鬼憎阿姚笛嗰個角色，因為咧佢係嗰啲好大小姐，哇樣樣都要文章就佢。咁其實喺最尾嗰集嗰幕咧就話啊，究竟佢哋去辦離婚證啊嘛？佢唔係佢哋辦咗離婚證，跟住去唔去改翻佢定唔知點樣噶嘛？ 係啦，跟住再結翻咁樣。 其實那下咧，我真的很不想姚笛佢即係同得翻文章。 咁呢啲又唔關啲演員事。 唔係啊，套戲嗰個角色咯， 係啦，角色問題。 咁但係如果喺現實生活中，阿姚笛做第三者，而家潛咗水啦，但係聽聞佢係放料嗰個喎，係咪又係啲勝利者？ 都 有咁嘅， 有咁嘅可能。 香港嘅表姐係邊個啊？ 你話咧？ 我諗起林峰嗰個潘雙雙。 哦，潘雙雙啊咩啊梁琪啦，嗰啲又係啦， 最 standard 嘅啦呢個。 即係好中意顯示出嚟，等啲人知道喂，其實我喺度，我嘅存在啊咁樣。咁但係誇張到就係話，又話墮埋胎啊，有啲又話未墮胎，仲有個胎喺度咁樣。 而家佢哋講緊呢一單啊嘛，係咪啊？ 係啊。 咪楊爭都應該係啦，楊爭 嚇楊爭 已經 over 咗啦，同阿黃宗澤 即 係唔使講啦， 都應該係叫啲人 放尿者啊咁樣嚟影佢。 喂，另外一啲 side track 嘢就係、是有傳文章用一啲公關嘅手法去幫佢呢、這個即係因為其實文章真係好好先啦，你頭先見到啦，其實一個好爸爸啦， 佢拍咗套劇叫小爸爸咯， 係啦，咁其實佢一直都係喺大陸嗰、那個。即係 嗰個市場咧，其實係好站穩陣腳嘅。 即係佢當係嗱，馬伊琍就係佢嘅女人，咁佢唔介意，即係可能馬伊琍之前係即係出名過佢咁樣嘅，咁佢表示少少小男人嘅角色嘅。咁而家點樣去用公關去補救佢？咁頭先都講啦，大陸人最興用咩話？即係溝通嗰啲係咩啊？微博係嘛？ 微博啦， 係啦。咁喺 新浪微博，唔係騰訊。 微博嘅話，其實係好容易作假嘅，嗰、那個假帳户㗎。懂不懂啊？ 我不覺得是用什麼叫容易作假呢， 即譬如說他 可 能找一些人 然後叫做一樣名字，但你要有個 V 認證嘛，你要有個 V 認證才是、例如、我們的高佬文傑有 V 認證、okay. 總之是要總之是一定是要有 V 認證才代表到是那個人的本人咯。 因為呢其實也有傳聞就是說、其實在、那個微博那裡阿馬伊琍即係阿文章個爸，文章個老婆個爸爸，佢就話其實大家放過文章啦，文章已經肯同我哋認錯，咁其實我都當佢係仔咁。咁如果仔父母見到啲仔女認咗錯嘅話，我哋都冇所謂噶。咁你哋放過佢啦。如果文章都肯認錯，咁我個女咧就唔介意咁繼續一齊。咁今次好似見到件事都好好啦。嗱，文章又認錯啦，咁對方父母又贊成啦，咁冇問題啦。但係傳聞話其實係用公關用500萬去即編寫呢啲嘢嘅，你覺得誇唔誇張啊？真係， 即係如果你話依件事係如果嚟咁睇啦，我覺得就我唔信係咁樣咯。 OK， 因為你冇乜可能嘅。其實佢嗱主角已經露咗面啦，即係當然啊。例如唔好講姚笛佢去咗邊先啦，起碼文章同埋馬伊琍，咁佢都已經露咗面，係大家喺度互相喺度回應緊對方喎，即係兩個之間喺度回應緊。文章打邊嘢，跟住馬伊琍又回應翻一兩句咁樣。咁其實你係會見到慢慢去明朗化嘅件事。但係你話 即係個爸爸會 馬伊琍個爸爸咪叫馬司令啊？ 唔係啊，馬司令係馬伊琍個名嚟嘅啫。另外一個係啊， 另一個名咁樣嘅， 係啊， 哦， 係啦，咁即係係啦。另外有講話，譬如佢用公關咁，哇！我覺得如果真係咁，都幾誇張。亦都有講過話，其實點解啲相咁遲先流出嚟咧？其實由3月19號其實已經拍到呢啲，其實就有傳聞話，其阿文 哇差點想說文傑添其實就說文章是曾經試過跟那個報館交涉想用錢去買回這個報道不要出街的、 我覺得是這樣的有些東西就是你被人拍到了我相信一間報館呢他都是會不會說只是、我要做頭條樣你做完頭條人家都會去你出了之後人家都會拍到的嘛你不需要爭個一時之位我是即刻拿第一手身上拿出來給大家看的其實沒有意思人家會記得說你的報館很厲害、只會覺得咦出了一件這樣的事所以我覺得呢、他們阿文章不會說只是買你所說的就是買這間報館的拿回他的新聞即是拿回這個呢啲關於自己嘅嘢出嚟咯，咁人哋都會報導你噶啦，咁 即係其他報館， 係啊，咁網上面全部都有噶，唔係就一單報館噶嘛，即係例如新浪啊、蘋果新聞啊，喂，關於香港嘅、中國嘅，全部都會報導佢噶。如果一件事出咗嘅話，全世界都知道。 咁啊係，咁呢個你咁講可能都唔成立呢件事，但係好睇得出就係文章好同報館玩嘢啦。咁頭先咪講話寫啲嘢話咩，我佔名一條，你同我鬥玩啦呢啲咁樣。咁報館都話文章先生，我唔明你呢句點解喎，用意何在啊？即係咁頭先你講嗰樣嘢啦。另外就係文章喺出呢篇文嘅時候咧，係周一嘅凌晨嚟嘅。咁其實你都諗下啲時間係好蝦樹噶啦。咁你即係要人哋凌晨又翻去，即係禮拜日。晚咁樣突然翻去公司咁樣再做篇新聞禮拜一咁其實呢個都睇得出係好玩嘢囉呢個周一見嘅呢件事係有成700多萬人係睇過呢條微博嘅 係啊，我而家每日呢都會有一啲提示話喂有單咁嘅新聞啊，即係都會提示 係嘛即係睇成日講喎係囉大陸嗰啲 apps 全部都係咁喎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可以再睇下嘅 但其實你覺得姚笛去咗邊呢 其實有幾個可能嘅，咁我哋頭先都傾過， 唔出嚟即係唔站出嚟去承認或者否認嘅。 其實 唔需要啱 唔啱啊？你覺得好冇啲啊？ 你自己係第三者，仲使乜講自己係第三者？ 唔係喎，有啲人有人講話，咁佢出嚟話，其實我真係好真心中意佢嘅，我連仔都為佢墮咗嘅，咁即係都攞翻一個好好可憐嘅角色出嚟，得唔得咧？ 俾我都當。 咁你覺得而家佢哋私底下係咩關係啊？你自己覺得？ 而家私底下就 有冇去 暫時見面住咯？我覺得，但其實都係有嘢咁樣 咯。有聯絡嘅，我覺得同埋都係嗰句啦，唔係今日嘅事嚟噶嘛。 定係你話好似當好似柏芝啊、陳冠希嗰啲咁樣咧，認咗死狗先？呢幾年最多沉咗下去先，過多幾年有一條好漢，而家柏芝都出翻嚟拍戲啦，陳冠希都慢慢出緊嚟啦， 係咪？我覺得得唔得？我覺得喺大陸咧，嗰、那個大陸嗰種內地人嘅思維啊，佢哋當文章而家認咗錯嘅，而家最可憐嗰個喺佢哋嘅心目中咧係馬伊琍， 應該係老婆。 係啊，但係 但係文章都值得人哋去即係叫咩？值得人哋原諒嘅，佢真係可以好。好大大聲理直氣壯承認我有錯我企定俾你打俾你鬧咁樣喎咁所以佢呢一種咁嘅行為呢一種咁嘅表態 佢咁樣輸喂咁咪姚笛咪輸曬 姚笛就輸曬所以姚笛佢而家就被傳緊有六套劇集是被換角色的即將、 即是人家套戲不要 抵死喎、 是真的不會要因為大陸那些人 抵死喎、真的 好這個小三是什麼事你聽到通常就是大陸傳過來香港我們都不會叫小三叫二奶的嘛所以他們是很憎這件事的很反感的對於搶人 你拍這套戲的時候你明知道人家 已經結了婚那你抽離 了他們就這樣想 你小心你有報應其實是不是有些東西所謂叫抽離的是不是真的會代入咗中意人㗎？會唔會㗎？真的會啊！因為監製都話喎， 啱啊！其實依樣嘢係要講就係話一套戲嘛，咁你一拍就好緊湊，因為大家嗰啲檔期都唔同啦，係咪先？咁可能淨係俾你三個月嘅時間，100日簽咗張合約，100日嘅你唔可以 over 咗，一日就可能唔知要補錢俾個 artist 啊公司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哋係會朝夕相對噶嘛， 係咯。 即係嗰啲時間， 但係唔係佢哋應該識分嘅咩？咁明知自己有老婆， 所以我想同你講，楊冪咪聰明咯。劉海威同阿而家拍緊套上緊套戲咧，叫做咩《妻子的秘密》啊嘛，同阿趙麗穎噶。咁之後咧，阿楊冪係走去監場噶， 跟住要監場啊， 係啊，真係噶。咁依樣你咪係咯，即係俾個老公知道，喂，我老婆喺度啊，我而家拍完啦， 應該係要咁做噶。 係啊，其實啱，即係同埋咧，之前都有講啊，即係補充翻啦，就係話監場呢樣嘢。如果你一些大陸的演員他們沒有興的嘛、香港就不會的其實即香港拍戲我相信就 很少除非那些很老夫老 探班其實就不是監場 所以呢好像、之前這樣、劉海威和、唐是不是唐 劉海威 幾時啊？ 唐嫣同唐嫣，唐嫣就係阿楊美個伴娘啦。咁阿劉海威同阿唐嫣就係要做一個情侶嘅喺套戲做情侶角色，但係。楊冪都會走去監場咯，但 係、哦、即係連伴娘佢都信唔過。 係噶，即其實係唔係話信唔過，係可能真係驚你抽離唔到啊，即係個感覺。有啲嘢就係感情呢樣嘢， 冇一個人係信得過。我話俾你聽， 所以我咪想話點解 TVB 啲戲唔好睇，因為佢哋根本上就冇投入到咯，咁咪唔覺得好睇。 咁啊，馬俊偉同阿邊個楊怡咪啱咯，咪乖咯楊怡，唔過電， 唔過電咯，即因為佢係誒好啊。嗯，好，即系佢嗰种， 但系我觉得两个完全九唔搭八嘅，你明唔明啊？ 嗱，你讲开话，如果唔信任我，我又谂起咧，因为啱啱讲起杨怡，佢男朋友系咩名字？我唔记得咗添。 你嘅大只仔 系大只仔嗰个啊，罗仲谦。咁我个朋友，佢个男朋友又好似罗仲谦嗰啲咁大只啦，又做健身教练嘅，佢又系对嗰个男朋友好冇信心，成日惊咧去做健身教练咧，可能喺 gym 嗰度咧识到啲女仔啊，佢成日都好惊咯。佢咪情願去想揾個第二個都唔想同佢男朋友，但其實佢男朋友對我好好。 我以為佢買曬套票，買日日都有 全日 做 gym 係啊，即係呢啲就係我覺得係個信任係嘛？定係因為 都係信任 咧？ 信任 其實我 都 唔關信唔信任事噶。 咁係咩啊？即係你覺得佢因為太靚，你唔信得過？ 唔係啊，即係其實係嗰個都話就係拍戲，你都要有感情。你唔雖然係一套戲，戲如人生咁樣啫，但你都係要真係要做得出嚟，令到觀眾話睇起嚟真係投入你個角色咁樣，你都係要付出感情啊嘛。 咁但係。即我明白人是人是有佢有佢嘅缺點喺度嘅，即你做戲嘅時候，如果你真係投入咗， 你明明即好似係一個下意識，我知道呢個係拍戲嘅，但潛意識我有可能唔 會記得。所以點解有啲人話自己抽離唔到？即譬如好似阿 Sammy 嗰陣拍《長恨歌》之後咧，咪有啲情緒抑鬱啊嗰啲，可能就係話所謂抽離唔到個角色。 咁有啲人佢哋有啲演員啦，佢哋可能拍一啲。關於靈異嗰啲都係話會覺得自己撞鬼啊咁樣，即都好多依啲問題嘅，所以如果即我都係建議監場都係幾好嘅一件事嚟嘅，但係都要睇下對方。 講到尾，姚笛都係衰人嚟嘅，賤格。兩個字， 喂，你知唔知啊？你拆散人哋， 但你又要講， 你拆散人哋屋企係一件好折墮嘅事嚟嘅，知唔知啊？ 我覺得你同人一齊咧。情願偷偷地，你就唔好喺度，即係好張， 真係唔好咁 翹曬手，攰曬。 你諗下，如果嗰個係你娶到個你唔係你嫁咗個老公，你大緊肚，你老公出去玩， 喂，但係唔係大緊肚啫？咁咪就係大緊肚嘛？咁你諗下個老公。咪就係要玩咯， 你 唔好 直口，你明唔明啊？ 你呢個唔係直口嚟，你狗啊！ 呢個完全唔係直口嚟，totally an excuse 嚟。我話俾你聽， 體諒。 如果呢個老公因為你大肚而去咁樣嘅話咧，呢個老公唔要得。 但我想跟你說 我這個老公不要得 你又要記住一件事你不要我們經常都要有時候的事看清楚不要經常以為喂是女方去勾引男方然後就是女方錯了那男方都要跌都要受落那才可以黑得響的 喂哪有貓不吃魚的啫咁你女仔你自己識控制自己㗎嘛你明唔明啊 咁其實你個男仔始終嫌你未嫁因為始終未嫁佢亦都知道文章係結咗婚亦都有老婆亦都有女嘅係咪先 啱啊咁佢應該留自己 就算唔好話可能姚笛一中可能文章中我偷埋佢跟住其實姚笛都要控制自己囉係咪咁嘅意思呢 咁當然兩個都唔啱呢個男人梗係唔啱啦唔使講㗎啦 我都係覺得嗰句呢如果你秘密嘅話 ok 囉你揚曬出嚟就係人都話你唔啱㗎 即我覺得算啦都算啦你匿匿埋埋都算啦你唔好真係拎曬出嚟俾人哋睇到你去邊去邊去邊去邊喂你當你老婆死㗎 咁但係而家姚笛喺內地本身啦佢都係半紅不黑㗎啦我嘅講真 的喂而家咪紅曬囉 而家紅曬 而家全國都紅曬啦 但佢嗰種紅曬唔會令到即係佢嗱呢樣嘢又係唔同嘅同香港有香港呢咪有啲人有啲衰嘢俾人哋揭曬出嚟 就紅曬 紅咗跟住就好多廣告搵佢拍 邊個例如呢有啲咁嘅人 其實一直都有嘅，我即時講唔到。 有啲反面嗰啲， 你譬如楊真咁，而家好啦，爆咗幾個禮拜之後， 楊真本身係啲臭屎好多啊嘛。但我講緊 例如一啲 level 佢哋咧，可能係做得好出位嘅嗰啲言論嗰啲，就係更加多廣告商，即係更加多廣告商揾翻佢 啊！你有冇去宣傳喺度？ 係係啦，咁所以大陸唔係嘅，大陸如果咧你真係做咗一件唔好嘅嘢啦， 大把人啊嘛，大陸 係啦，咁你真係冇人冇監製揾你去簽你拍劇啊，冇噶啦， 有報應啊， 但係文章有樣嘢好嘅喎，佢有自己工作室嘅喎，你唔好揾我，我自己拍，即係佢可以咁做咯。 看看內地怎樣發展， 再看看怎樣出出， 所以我們今集娛樂新聞講完沒有？ 你想不想講下你那些我們那些平時經常做錯的事情， 例如什麼 講嘢得罪人嗰啲，使唔使講下？ 都好啊，講下咯。因為而家咁頭先我哋講到咁熱血沸騰，就係大陸嘅新聞啦。咁我哋講下香港。 咦？咁我哋快咯，而家搭四。 我哋算啦，我哋俾個時限自己，我哋用五分鐘講下啦。 好啊。 好，咁就係、是自從喺上個禮拜、上兩個禮拜到啦，阿容祖兒、祖兒佢就係咪有單小新聞嘅屋企，關於屋企新聞啊嘛，就係話即係對 俾錢阿爺爺啦， 對屋企人唔好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有啲嘢真係要講翻嘅，就係大家唔知道有冇諗過一樣嘢，就係有啲嘢事出必有因嘅，係嘛？咁我相信每一個人咧都係一出世係人孝之士嚟嘅。咁咩叫孝？咩叫義？佢做得出自己明噶嘛？咁佢做得出你哋咁大家傳媒所講話佢唔孝順啊呢樣嗰樣，其實一定係人哋私底下喺屋企有個人哋嘅原因咯。可能。阿爺佢曾經傷害過佢咧， 冇人知 道 ，Who knows？ 係啊，咁係咪冇人都唔知噶？咁所以咧，我覺得 每個家有背後故事。 如果你講到人哋屋企嗰啲咧，嗰啲嘢咧，嗱你講話人哋即係演員啦，喺啲演員啊、明星啊，佢哋拍拖講呢啲冇乜所謂，但你講到人哋屋企，哇，又阿爺啊，又阿孫啊，咁嗰啲其實係一件。我覺得好折墮的事咯，即係你要去抄人哋啲嘢嚟講，咁你想點咧？即係 冇嘢揾啊，真係冇嘢揾。 係啊，你目的何在呢？咁佢已經係站立緊天后嘅位置，你想佢 唔係咁就係因為佢個形象太好，而都揾唔到佢一啲衰嘢嚟講，咁咪攞到即係再抄到可能幾代 搞啊 喺度咁樣搞嚟搞去啦。 咁所以延伸到就係無啦啦突然之間，阿澤就喺阿伍樂成個音樂會啦，澤杜汶澤，咁佢就喺度講咗，其實我覺得佢係講笑嘅啫，真係。但 本身我哋都是 friend 嚟噶嘛？ 嗱，你錯啦！本身我哋都以為佢哋係同一間公司，雖然阿澤係咪就嚟已經甩英皇啊？ 唔知 係啦，好似佢上次就係話應該係就嚟甩咁。但我覺得有啲嘢就係你以為同人哋係 friend 啊，好多時我喺依個社會都係咁，我以為同你係 friend 咧，講咗啲説話冇乜所謂啦，我自己嘅無心之講咁樣，但其實你係聽在耳邊咯，然後放在心中。跟住就會一朝一直咁樣就會對我 bad feeling， 跟住就唔中意我噶啦。所以其實阿澤佢個角色就係佢太嬉皮，即係跳皮啦。我哋叫做 Lucky 咁樣好跳皮嘅性格去講笑啦。咁原來係人哋一次一次又記得咯。因為我睇報道就係話有件事其實我就唔會咁樣笑人嘅。唔知道你哋點睇啦？就係話佢哋拍緊一套。就係、是、阿澤講嗰套電影啦，《Diva 華麗》之後嗰陣時，跟住就同阿 Joey 一齊拍噶嘛，咁就見到佢啲腳趾喎，跟住哎呀好似鳳爪啊咁樣，跟住影佢啲相咁樣，咁你會點咧？ 我諗會笑佢，但係唔會影相咯，即係可能係一係即係我意思係一個即時嘅取笑，咁算啦，講完。就唔會再即係留底咁樣，我覺得係誇張咗嘅啲。 即係我係咯，正如阿 Fiona 佢本身條頸係長嘅，你講一次咪夠啦，係咪？你唔需要話哦，佢係長頸鹿 Fiona， 長頸鹿史海琪咁樣，即係唔會咁樣講噶嘛。咁所以就係話，但有陣時有啲嘢咧，就可能佢哋。當然介意的原因可能自己都知道自己 的差的東 西咯， 真的冤得很重， 你冤中了我，我就當然不會立刻去罵你笑你的，但是會記下來， 但是說真的，我說這些笑話呢又不可以說喂問定你先，或者即係又去，即係點講咧？我覺得講笑話嗰啲人咧，好中意咧係當住其他唔知道呢件事嘅人面前講嘅，即係唔會話淨係譬如你個腳趾核突，我就咁同你講，我覺得唔係咁好笑，我會中意同埋其他人講，即係如果俾我講笑話，係咪？咁呢樣嘢就其實係傷害到嗰個當事人咯。 係啦， 即係反而如果你淨係同當事人講咧， 我同你好朋友咁，你同我講下，我笑下你，你笑我冇問題噶嘛，係咪？但係其實人哋 如果你包埋其他人咧，其實就要理埋人哋嘅感受。 咁所以嗰次佢喺個台上面就係成個意思，我覺得佢係咁咁啦。早兩年咧就氹楊秀成攞筆錢出嚟拍套劇啦。拍到戲啦，叫做嚟之後，咁呢套戲咧，我咧就同佢講一定會捧紅阿 Joey 噶啦，做影后嘅。咁但係點知咧， 就是我拿了視帝，他沒有拿，他拿了 影帝，我拿了影帝， 他沒有拿 影帝，他沒有 拿影后，我覺得找了他笨啦，其實 他，但是我又如果給我，我不會生氣啦，點解？ 唔係，但係 Joey 就會覺得咧，即係佢真係咁樣講，佢覺得咧係捧叫乜踩低人哋抬高自己依一個意思出咗嚟咯。 嗯嗯， 因為真係你睇下你企喺邊個人個立場，如果你企喺對阿澤嘅嗰邊立場，我又覺得冇乜嘢喎，真 係。但係人哋聽起嚟咧，就會有個諗法咧，就係話，唔係諗法就係會覺得，哦，原來阿 Joey 就為咗想攞影咩啊？影后，所以才拍。咁其實 Joey 唔係啦嘛。咁 你最近有冇呢啲又俾人得罪或者得罪人嘅經歷啊？ 哇，其實我諗我有時講嘢值得就係得罪咗人都唔知嘅喎。 有冇啲講？你有冇啲分享啊？有冇？ 等我諗下先。你要俾啲時間我諗下。 冇啊！我成日都係嬉皮笑臉噶啦，所以我唔知啊，我都唔知有冇得罪人。 啊，唔係，我有一次得罪咗人嘅。咁咧就我記得會考。咁咧就咁啊，大家讀唔同嘅大即係唔同嘅中學啦。咁我攞起，我記得我一收成績單攞廿幾分啦 嚇。嗯，原來勁人嚟喎， 攞廿幾分啦。 你兩個咁勁 嘅喂。咁之後咧，我就打電話俾另外一間學校，我個 friend 讀另外一間學校。咁我同佢講話，哎呀，得廿幾咋，都攞唔到30啊咁樣。咁。我嗰刻我係真係想咁樣講嘅，但係我隔離嗰個女仔 friend 佢覺得聽得好唔入耳，即係佢覺得妖佢扮曬嘢喺度廿幾分又好嘈咁樣嗰啲啦。 我明白，我明呢啲。 咁之後咧，佢就話翻俾我啲男仔 friend 聽，係啲男仔 friend 話翻俾我聽話，咦，人哋聽得嚟咁樣唔開心啊，嬲咗你啊咁樣。 欸，我都有喎。 如果你講到讀書咧，我成日都有樣嘢係要噏下嘅，就係我哋以前成日都好努力去温書啊，讀緊中學嗰陣時，即係為咗考會考啊咁樣咧，好努力温書。咁但係就唔會喺學校温嘅，學校咧我就去打排球嘅，跟住就玩嘅，小息就去食嘢傾偈嘅。但係其實翻到屋企咧，就日日敲咪書咪到凌晨，跟住就再翻學，咁就考試啦，係嘛？或者考公開試，或者就係學校啲考試，咁就。唉，死啦！真系呢排玩到傻晒，冇温书啊！点知出到嚟系全班最高分？ 咁人哋又觉得你， 跟住我就话吓，我冇温书嘅， 咁你又唔得喎？你讲大话， 咁但系点样得罪人啊？ 咁即系人哋就会觉得，诶，扮晒嘢咧， 又喺度扮晒嘢咯，又 系咯，即系喺度咧，咁样即系抬高自己。唉，想话俾我哋听，你嘅先天就系读到书，你唔需要靠后天嘅努力嘅。咁其实我系都要靠后天嘅努力啊嘛。即系想俾人哋嘅感觉就系。都是抬高緊自己咯，所以其實 我有一單嘢又係嘅，呢排其實啱啱發生嘅啫。咁我有個同事咧，佢就成日好中意 show off 嘅，咁佢就話：我啊攞咗幾十萬現金咧，出去抽嗰、那個叫做咩啊？峯匯係咁新嗰啲樓盤嚟嘅。咁佢話：哦， 上匯、峯匯， 好似係叫峯匯係嘛？ 峯匯 係好似係類似 銅鑼灣， 唔係喺深水埗啦。Anyway， 咁佢就我攞40幾萬出嚟嘅，買咗6個籌咁樣。咁跟住咧，係啦，咁跟住就話：我等緊抽到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嗰晚我同我老豆講：喂，我朋友咁樣嘅事。咁跟住睇緊電視，哇，好似好多人排隊嗰啲咁。跟住我老豆話：喂，你問下你個 friend 抽唔抽到？咁我問我同事：喂，你抽唔抽到？咁我同事話：哦，抽唔到喎，六個籌都。跟住我老豆話。即系我老豆又喺度扮声，我啊抽到啊，咁其实我唔知佢有买，我又六个丑，但我抽到两件，咁我好顺手，我就即系打翻入去，喂，我老豆都系六个丑，但系抽到两，即系抽到两件可以买，跟住系话，屌，我以为你真系问候我，原来你润鸠我嘅，即系喺个 WhatsApp 度，跟住超咧喺度扮声，即系其实我嗰刻 真系无心之， 我唔系想润佢，我只不过真系想话。我都有咁嘅情況，但係我哋抽到，咁你咁嘅情況係抽唔到，即係我唔係想潤佢，但係佢一聽就以為我潤佢， 即係你我哋講者無心聽者， 跟住佢最跟住佢翻到公司咧，仲要喺度同人講話。唉，嗰、那個阿邊就話我啦，嗰、那個文文啦、啊，唉喺度同我講話抽到，妖佢買姑婆屋俾佢嘅啫， 我真係嚇死啊！ 咁嚇死啦！跟住仲要， 我真係真係話佢話 你老豆買姑婆屋俾你，咁跟住仲要係我啲。其他同事談乜同我講，喂阿文文，你好似都有同阿邊個傾過偈喎？你知佢話你噶係嘛？我唔知啊。佢話你有姑婆屋住。 哇！呢個係堅要鬧啊！即係呢個係 堅要嬲噶喎，呢個係 我嬲定佢嬲啊？ 你嬲啦，梗係。 而該由而家係佢嬲， 你冇心串佢，即你根本就唔係想串佢。 但係佢一聽佢就覺得我係串佢。 咁呢啲咧真係叫做講，即係講到尾係文字嘅技術嚟嘅。 黐 線，係啊，同埋有陣時 WhatsApp 你唔想打咁多字啊嘛。 而家啲醜你賣嘅咩？你老豆賣嘅啫嘛。 咁佢咪佢又覺得我潤佢之餘，佢仲要兜翻轉。 其實文文成件事就係佢知佢老豆都有買嘛， 小小氣啊，小氣啦。 好順手就話 男人嚟嘅，男人嚟嘅，男人都仲衰。 唉，算啦，呢個世界太多小氣嘅人。 我哋而家下一個環節，我哋會講 終於到啦， 愛情今集我哋咧就會講十四句説話嘅，就係男女之間一啲大家互串互潤嘅嘢啦。我哋睇下第一句好唔好 ？OK OK， 第一句咧就係出過軌的男人，就好似文章。出过轨的男人就像掉在屎上的钱，不拣就可惜，拣了就恶心嘅， 即系好似鸡肋嗰啲咁嘅嘢。 系啦， 即系跌 食之无味啊！ 唔系咁啊，咁好似我谂咩 Chillam 喺冲上云霄咩朱古力味嘅屎，屎味嘅朱古力。咁你会唔会拣咯？ 你会食屎味嘅朱古力啊？ 朱古力味嘅屎， 黐孖筋。呢个有人问过我， 系啊，咁系啊，咁阿 Chillam 讲噶嘛？ 哇 ！Chillam 讲你又当咗系好好听啊，其实我觉得好呕心。 好鬼搞笑， 你因为一个 好鬼搞笑，唔系你要幻想下究竟。 我哋咁其实喂，其实真系我觉得呢样嘢讲得衰格咗，点样出轨嘅男人都有女人埋身嘅。即係叫做咩 ？Next one, next one、 啊。你唔覺得越似屎嘅男人越多女人埋身？ 係啦，係啦，係啦，依個真係啱嘅。 係啊，好解啊嘛，啲屎臭嘅喎。唔 係第二句咧，我覺得有啲人咧，即係寫呢啲嘢都幾有腦啊嚇。佢咧就話第二句，女人就像書架上的書，雖然你買了它，但在你買之前，它多多少少被幾個男人翻過。 嗯，又啱喎，我覺得又啱啊。 make sense。 其實我想話咧。 跟住嗰句先就解釋，如果冇被翻過嘅話，就證明呢本書咧就根本係唔吸引到人嘅。 咁又啱喎！ 你究竟你中意你女朋友俾好多人屌過定冇屌過咧？定係 好？可唔可以唔好咁多人得唔得咧？嗱，佢話呢度幾個，嗱幾個你得唔得？嗱，你係男人，當你係男人，你。老婆啦，唔好老婆，女朋友 ，OK， 你接受到佢之前可以俾几多人搞过？ 咁佢唔同我讲真话，我都唔知咁，验唔到噶嘛？ 你 assume 佢系真话啦， 吓几多个人系 OK 啊？ 系即系俾几多男人掂过？ 喂，因为好似我而家嘅情况， 所以我唔识。OK next， 唔系唔好 俾我，喂，我会十个五个来咯， 其实冇咁讲啦。 即系如果每个人嘅尺系唔同嘅，所以我问 你仲记唔记得我哋以前第一集嗰个 sex 会长？千几个， 千几个， 你哋千几个 咁少咩？唔系三千几个咩？ 千几个 系咩？ 五年四年内千几个，呢啲嘢冇得讲。 你会拣一个宁愿啊性经验多啲嘅女人，定系真系一个卅岁都未破嘅女人？ 我拣前者喎， 咁咪就 我谂 happy 啲咯， 真系啦， 咁咪系咯。 如果用佢嗰个咩兴奋啊，或者嗰个欲 死啦，成卅岁都配合唔到你，咁点搞啫？ 不过唔系，我亦都试过见到有啲朋友咧。即係鬼啦！如果佢老婆咧係唔係好 enjoy sex 嗰方面咧，佢哋會嘗試譬如帶佢或者試下三 P 啊， 係啊， 或者會好似阿溝兒成日做嗰啲嘢咧，睇多啲鹹片啊嗰啲，一齊去 即 係 我 研究下。咁所以你而家就技術好超卓啦，我聽聞。 我都明嘅嚇， 係啦。 OK， 睇得出，睇得出。 Pass 第四，不要以為一天到晚嘻嘻笑咩咩。不要以為一天到晚笑嘻嘻或者沉默寡言的人好惹，當你撕開他的面具，你會連跪下的機會都沒有。即係呢啲人就係、是、我覺得用於喺呢個社會做嘢咯。你以為佢傻更更，其實咧佢突然之間一發炮嘅話，其實真係懟冧你，真係可以插死你。 咁啊，你以為佢好蝦啊？可能善啲嘅。 你有冇 呢啲先係聰明人啊？ 你有冇睇過一單新聞啊？琴日話咧有個女人咧結咗婚啊，紅杏出牆啊，帶咗個情夫翻屋企做，之後咧個老公咧喺垃圾桶度咧揾到個兔， 咁得人喺垃圾桶。 之后咧斩死自己的老婆，斩死200多。 即系边度啊？唔系香港定咩啊？ 是應該在香港 我不好聽啊，冇聽 死二百多， 因為呢兩日文章啲人圍繞住我，我真係唔係，冇睇你嗰篇文章， 我睇韓劇嗰邊啫嘛， 所以冇睇， 你係咪睇咗韓劇 文章嗰邊 ？OK， 係啊，好恐怖啊，真係 呢樣嘢咧，依句又好正啊，佢話係啊，好女人好似雞蛋，即係好嘅女人就好似雞蛋咁樣，外面很硬，裡面很清純，內心很黃。男人呢就好像芒果咁样，外面呢就好黄嘅，但入面就更加黄。 咁啊啱啦，咸湿 系啊黄。喺外国咧，蓝色就代表咸湿啊嘛。 咁 纯嘅 你阿文文， 中国嚟 我都睇唔明。 哦 ，OK， 咁跟住第五系咪啊？ 你哋好低 B 啊！咩妒忌？妒忌好似一把刀，最后不是插在别人身上，就是插进自己心里。 咁我系啊，成日都话叫啲人，如果你唔中意一个人，你最好就放弃，即系唔好再谂佢嘛。如果唔系辛苦嘅系自己即系好多时候都系讲呢啲，不过老生常谈啦，呢啲都。 好 咩？有时候一个疯子放弃一个傻子，只为一个骗子， 都系噶，都系嘅。 啊，系因为有时好多时候就系自己可能拍紧拖，男朋友好好嘅，有其他人追求我嘅时候咧，咁原来以为对方系可以付托终身，其实 飞咗自己个 自己个男朋友咧，先至系 喂，你睇七啦，七都几得意。 其实我觉得七先至系，即系 七咧就 系 话 可以做朋友吗？是一段故事的开始，还可以做朋友吗？是一段故事的结束。 即系当你开始同人拍拖嘅时候，就可能问人哋喂，可唔可以做个朋友？ 系啊。 咁但系做到件事完咗嘅时候，佢就问咁仲可唔可以做老朋友？ 即系都几感触嘅呢句。 其實 你想一下你跟你的 X 有几个真的可以做得回朋友是吗 继续。哇因为九个挺得意的。 说来听 下。女人的风趣呢就不同在于就是你给一支蜡烛她呢有些女人就觉得就欠一个蛋糕。蛋糕但如果有些女人就觉得你给一支蜡烛她的话她就觉得差一条皮鞭。 我觉得皮鞭不是 SM 是。是咯即有些人喜欢 SM。 我觉得是烛光即烛光底下 fit, 啪啪啪。是不是这 样 的意思我不明白其实。 好。仲有咩啊？ 呢个啊，我觉得第十都系 O K 嘅。佢话嗱，如果你要同一个男人相处得好快乐嘅话咧，你系应该多多咁去了解佢，而唔需要太爱佢。 啱嘅。 但系如果你同一个女人相处得开心咧，你就要多爱佢，就唔需要太了解佢。 系啊，即系其实女人就只要爱不要说。 系啦，系啦，系啦。 啲咁嘅嘢。 但系男人咧，你了解佢啲行，即系你了解佢啲性格。 系啊，即系其实你太爱一个男人咧，你只会令好咧。不能自拔 是啦你太爱他呢你太你不知道他想即是你了解不到他究竟真正需要什么呢即大家都 可能他喜欢吃东西的你又去煮东西给他吃啦冇理什么即总之投其所好对男人。 是 第十一几搞笑。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拥有最便宜即是最便宜的肉体最值钱的尊严最不靠谱的誓言最假惺惺的朋友最自以为是的梦想和最臭不要脸的自信。 一般啊，我呢个，我觉得第十三几搞笑啊！佢咧就话俾一啲喺背后话我话紧我嘅人，我想同你讲，我唔系 你 阿妈，我又唔系你阿爸，冇咁多古仔去令到你成日要记住我咯。即系你讲真，如果你成日喺度讲我喺我背后讲，咁你做咩咁挂住我咧？ 系啊，因为你成日都讲我咧，你咪妒忌啊！你妒忌咪 真系就明真我啊嘛！但系你成日 系啊，你成日提住嗰个人啊！有啲嘢就有句说话就系话，如果我。例如你激嬲我啦，系嘛？我唔嬲嘅话，等于我今生就唔会在乎你。即使我哋之间系朋友， 所以咪有啲嘢就系所谓欢喜冤家就系咁咯。即系可能你又觉得佢好似好冤，即系好令到你好唔中意嘅。你成日可能会同人讲，喂，佢咁几衰，其实可能你谂深一层，点解你会咁在意佢嗰啲嘢咧？会唔会其实可能即系拍戏都有咁样？ 唔系男女之间，可能一啲咧，大家做朋友都系我试得多，成日俾人哋咧。挂在后边去，即我当我冇翻学嘅时候，有啲人就成日讲我嘅，咁唔知佢讲我做乜咧？咁又唔同佢系 friend 啦，咁中意佢提住你，咪即系等于嗰个人，即系我觉得有少少就系、 是、妒忌你， 将你将嗰个人同自己造成一个对比咯，即系成日要同人去比。 诶，人哋唔翻学关你鬼事咩？ 咪就系咁咯，系咯。 好，咁系咪差唔多啊？ 仲有最后嗰句啦，做人就冇十全十美嘅。免不了被人指手画脚的我哋做事呢都是用即不需要人哋去岌头是不是即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活着就是等一些讨厌我的人越来越不爽、 即係其實係同人鬥咯。 係啊，同人鬥，即係你今時今日睇死我，咁我到時還擊嘅時候，我要你幫我玩鞋咁樣。 嗯， 即係嗰種形式咯，係咪？ 好，咁應該都 OK。 唔係，即係我覺得最講翻即係最好笑就係第二嘅啫，講真係嘛？第一、第二，女人就像書架上的書，雖然你買了它，但在你買之前，它多多少少被幾個男人翻過。 嗯， 如果沒被翻過，只能證明這本書根本不能吸引人啦。 嗯， 明白。 我都覺得正啦。咁老實講翻，你中意屎味朱古力定係朱古力味嘅屎先？ 快啲答我。 你知唔知而家有一隻糖咧？即係係咯，額外講下，係真係一啲咩屁味啊、屎味有冇食？而家網上面買得好， 樣就見過， 係彎彎地噶嘛，係咪好多日式噶嘛？ 真係食就未試過， 未聽過喎。 你 網上買㗎？ 嗯，我唔知鋪出面梗係冇呢啲咁癲嘅嘢啦，但係啲人網購成日買嘅，嗰隻牌子好似日本嘅。即整到咁樣樣咯，你可以放心食。 日本係癲，即係成日搞啲奇怪嘢㗎。咁下次有嘅話，有冇人 唔得 網友試過可以留言俾我哋，我哋知。 啊，最多我就買幾盒翻嚟，大家網友想試下嘅可以。 哇，係咪啊？係咪啊？ 我想問你最後講翻先啦，你要揀乜啫？如果你揀屎味朱古力， 唔揀我都話 唔揀你啦，你咧 咪揀咗咯。 我會揀朱古力，但係屎味，因為始終佢係一個朱古力食得落口嘅。 唔係咯，屎味嘅朱古力 嘛。咁啊，咁正常啫。 係 咯，好正常。 OK， 好，今集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